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明确提出，对于已上市的中成药，以下三种情形必须更名：明显夸大疗效、误导医生和患者的，名称不正确、不科学、有低俗用语和迷信色彩的，处方相同而药品名称不同，药品名称相同或相似而处方不同的。环境保护部消息，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分扩散条件逐步转差，东北、华北、西北等多地可能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明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将超过80%，而故宫的南大库也将在2018年的五一前开放，作为集中展示妃子坛及黄花梨的明清家具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七个体育场将建在首都多哈的海滨工业区，用集装箱组建，组成后可容纳4万人，供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1/8决赛和1/4决赛使用。北京市将逐步建立居住停车区域认证机制，停车人在划定的居住停车范围内停车，可以按照居住停车价格付费。奥林匹克公园将从12月4日起试行实名制入园，游客可通过扫描身份证或手机二维码，经快速通道入园，其他人员可现场办理入园登记手续后入园。将社保卡转借他人或冒用他人社保卡开药，可能面临社保卡被停用的风险。北京市医保中心日前发布通知，实名参保人员社保卡被停用3年。近日，中消协发布双十一网络购物商品价格跟踪显示，539款非预售价格跟踪商品中，78.1%的促销商品并没有便宜。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九六九。 爱的影踪， 身冲刺与众不同，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和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真心英雄这首歌堪称是顶级人物之间的合作了。除此之外，歌曲中表达出来的蓬勃向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让每个听者都为之激动，因此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励志的歌曲。在不同的晚会上，在各种需要激发斗志、振奋精神的环境下被唱起。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来自于李宗盛的《凡人歌》。

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 Peace.

FM 九六九和您一起拥抱十二月，让我们一起大声称赞自己，天冷了但心不冷。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阳光对人类有积极的作用，

安静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或踏雪寻鹤，或围海迷宫，在一望无垠的滨海面上穿越亿万年海上冰排，还有钓鱼钓蟹，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泡温泉品美食。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 4S 店维修， 4S 店保养，乐车帮，乐车帮 APP 打折省钱，打折省钱，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八十大汽车品牌，4000家 4S 店，68折保养，下载乐车帮 APP。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到了周末，本市最高气温将回升至6到7摄氏度，各大景区有水域的地方，薄冰开始普遍出现，大家千万不要尝试踩踏冰面。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派出专项督查组，吩咐地方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师德师风建设等情况，要求对发现的问题立整立改，采取实而又实、严而又严的举措，坚决防止幼儿园伤害幼儿事件的发生，切实保障幼儿安全健康。许荣茂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丝路山水地图，这幅画将在故宫文物医院进行修复，未来将有机会向观众展出。冻批最后一家批发市场东鼎市场闭市，标志着经过2年多的疏解，由12家服装市场组成的冻批商圈正式彻底告别历史舞台。目前北京全市已完成电梯安装并投入使用72部，正在施工245部，今年年底前将再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130部，力争2020年当年实现增设电梯1000部以上。 临近年底，不法分子频频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网络等通信手段实施新型诈骗犯罪活动。当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切莫惊慌，第一时间联系家人并报警求助。毗邻东五环的灞河休闲公园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继东灞郊野公园后的又一处大型综合休闲绿色公园。公园将于2018年建成，免费向市民开放。近日，饿了么订餐平台被媒体曝光造假，七家无证店铺冒用同一家生煎店入驻。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晴空，珍惜所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顿挫感是怎样的感受呢？相信很多车主都深有体会。当挂档完成之后，要是直接放开离合就会熄火，当慢慢放离合踩油门的时候，在车速和档位不匹配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脱档，车子一顿一顿向前走但又不熄火时的那种感觉，就是顿挫感。急加速或者刹车后再加速，这两种情况是最容易产生顿挫的。电脑的换挡逻辑是根据驾驶者踩油门情况来进行判断分析的。正常情况下，当驾驶者慢慢加油，电脑的原本逻辑只需要升档就可以完成加速，但是由于力度过大，离合器在升档途中发现需要降档才能完成这次急加速的意图，此时又立马进行减档处理，这样一来一回的时间里，动力不能够顺畅的传输，这样就容易产生顿挫感了。一般来说，车子顿挫是因为发动机的转速与离合器片的转速不同步引起的。那具体有哪些原因呢？首先是变速箱档位程序设定问题，再就是变速箱内部的脏污和杂质，内部脏污或者是杂质导致不能对变速箱油压进行有效调节，从而造成顿挫。另外还有变速箱的散热问题，变速箱的散热不良会导致变速箱异常高温，从而影响变速箱油的性能。如果温度超过120摄氏度，变速箱的橡胶密封材料会变硬，造成变速箱渗漏，从而影响油压，造成顿挫。面对顿挫感，要先想一想这个顿挫是不是正常的。一般来说，如果这顿挫感一直有，那么应该是正常的。如果某天突然感觉不一样了，那就可能有问题了。可以检查一下变速箱的温度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变速箱散热系统，散热没问题，那就对变速箱的电脑系统进行重新编程设置，还可以更换变速箱油，换变速箱油需要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一次。最后再检查一下变速箱内部阀体是否有损坏。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爱车是一种生活方式，了解车才能更好驾驭它。 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3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自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夜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我苦，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

4S 店维修 4S 店保养乐车帮乐车帮 APP 打折省钱打折省钱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八十大汽车品牌4000家 4S 店68折保养下载乐车帮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学而不与人交换经验与见解，便容易陷入知识的狭隘、视野的局限的境地。交流的好处便是信息共享、价值碰撞、巩固固有知识、融合外部知识。面对面的方式更能确保人类积极的投入。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每一个行为动作、手势、表情、细节都会暴露在彼此的视野之下，这对于建立理解与合作至关重要。走出门去是提升自己的好方法。 我们去

如我们一起，一生别分离。如浪和深海，不可以偏离海。同福同升起，彼此献上自己。红日雨飞了，喜欢天际。红叶雨飘远，喜欢秋季。就似我天生喜欢你，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